列王记上第十五章。乃巴特的儿子亚洛贝罕王18年，阿比亚登基做犹大王，在耶路撒冷做王3年。他母亲名叫玛阿加，是阿贝沙龙的外孙女。阿比亚行了他父亲在他以前所行的一切邪恶，他的心对上主他的天主不像他祖父达卫的那样诚实。但是上主他的天主为了达卫的缘故，仍使他在耶路撒冷有一盏灯，立他的儿子接他的位，并保全耶路撒冷。因为达卫除了赫特人乌里亚那件事以外，常行了上主视为正义的事，一生岁月从未违背上主所吩咐他的一切。阿比亚其余的事迹，他的一切作为，都记载在犹大列王实录上。阿比亚与亚洛贝罕之间常发生战事。阿比亚与列祖同眠，葬在达卫城，他的儿子阿撒继位为王。以色列王亚洛贝罕20年，阿撒登基做犹大王，在耶路撒冷做王41年。他的祖母名叫玛阿加，是阿贝沙龙的外孙女。阿撒行了上主视为正直的事，像他的祖父达卫一样。他将为神卖淫的男女由国内除掉，撤去了他祖先所立的一切偶像，并废除了他祖母玛阿加做太后的权位，因为他给阿舍拉立了可憎恶的柱像。阿撒把他所立的像砍倒，在克德龙谷焚毁，只有秋坛没有废除。不过阿撒的心一生全属上主。阿撒将他父亲所献的和他自己所献的金银和器皿都送入上主的殿内。阿撒与以色列王巴厄沙之间不断发生战争，以色列王巴厄沙上来进攻犹大，并在拉玛修筑宫室，防止人民同犹大王阿撒来往。那时阿撒将上主殿内和王宫内宝库中所剩余的金银取出，交给他的臣仆，打发他们去见住在大马士革的阿兰王赫泽雍的孙子塔贝黎孟的儿子本哈达德，说：我与你之间，我父亲与你父亲之间都立过约，现在我给你送来金银作为礼品，请你废除你与以色列王巴厄沙所立的约，使他远离我。本哈达德听了阿撒王的话，即刻派自己的军长去攻打以色列的城市，攻下了伊雍、丹、阿贝尔贝特玛阿加、基乃勒特全境和纳斐塔里全境。巴厄沙一听说这事，就停止在拉玛的宫室，回到了提尔扎。于是阿撒王召集全犹大人民，一个也不例外，吩咐他们将巴厄沙修筑拉玛所用的石头和木材运走。阿撒王用来修建本雅明的格巴和米兹帕。阿撒其余的事迹，关于他的一切伟业和作为，并建造的城防，都记载在犹大列王实录上。他年老时患了足疾，阿撒与列祖同眠，与列祖同葬在他祖父达卫城内，他的儿子约沙法特继位为王。 犹大王阿撒二年，亚洛贝罕的儿子纳达布登基做以色列王，他二年做以色列王，行了上主视为恶的事，走了他父亲的路，犯了他父亲使以色列陷于罪恶的罪。伊撒加尔家族阿西亚的儿子巴厄沙结党背叛了他，在属于培勒舍特人的基贝通将他杀死。那时纳达布和全以色列人正在围攻基贝通。犹大王阿撒三年，巴厄沙杀了纳达布，篡了他的王位。他登基后立即杀了亚洛贝罕全家，凡属亚洛贝罕家中的人没有留下一个，都杀绝了。这正应验了上主借他仆人使罗人阿西亚所说的话，这是因为亚洛贝罕自己犯的罪和他使以色列犯的罪激怒了上主以色列的天主。纳达布其余的事迹，他的一切作为，都记载在以色列列王实录上。犹大王阿撒三年，阿西亚的儿子巴厄沙在提尔扎登基做全以色列王，在位凡24年。他行了上主视为恶的事，走了亚洛贝罕所走的路，犯了使以色列陷于罪恶的罪。